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75集，死气之谷。恶狐岛裂谷的口子附近，浅滩处，黄月灵的船靠岸。这浅滩十分危险，暗礁很多，也就是黄月灵有本事将船停稳妥。众人下船，一眼看到了挂在裂谷口的那断成两截的吊桥。妖妖扑闪着翅膀落到了裂谷口一片浅水区的一块礁石上边，扇了两下翅膀，看着前方的裂谷入口。展昭等人在礁石上几个纵跃，就进入了裂谷的入口。放眼望去，这裂谷十分的深，而且并不是笔直的，有几个弯道，里边的情景需要绕过弯道才能看到。裂谷的地面上铺满了落叶、枯枝以及堆积的厚厚的尘土，天尊踏入裂谷的第一步就轻轻地摇了摇头。白玉堂就在他身边看他。 怎么了？ 天尊往旁边微微地让了让，这时黑水婆婆走了上来。她的身高大概只到天尊的腰，小小的一个，淡漠的表情盯着前方的裂谷看了一会儿。 死气。 死气是什么呀？ 黑水婆婆悠悠地伸起手，众人都有些不太理解她的这个动作。她似乎是伸手给天尊的。 又来？ 第三次而已，也不是经常能碰到这种地方。 黑水婆婆扬起脸看天尊，天尊无奈伸手给她，黑水婆婆握住了天尊的手，跟着她一起踏进了山谷。展昭等人在后边跟着，都不明白什么情况。如果单单只是看背影的话，感觉是天尊牵了一个小朋友，这么巧他们又都是银白色的头发，莫名的就有一种诡异的感觉。身后众人只好跟着进山谷。这时展昭脚底下传来了咔嗒一声，他原本以为自己踩到了树枝，可他低头仔细一看，踩到的却是白骨。这时众人拐过了一个弯，眼前的场景瞬间变得震撼无比。虽然已经听石金说过，但亲眼所见还是觉得无法接受。整个裂谷的底部铺满了森森的白骨。黄月灵左右看了看，感慨： 好家伙，呼，这像个坟场一样的， 简直是战场上堆尸体的乱葬坑啊。 这些尸骨的年代很久远了，数量这么多，哪来那么多死人呢？ 此时就见黑水婆婆拉着天尊的手，边走边不知道是哼哼什么小曲儿，还是某一首歌谣，有一个特别的调调，听起来阴恻恻的。 这两人的背影再加上遍地的白骨，觉不觉得 像离开了人间一样的感觉。 这时前边又出现了一个弯道，天尊和黑水婆婆转过弯，脚下就是一停。天尊对众人招手，黑水婆婆则是直着双目望着前方。展昭和白玉堂他们赶忙跑了过去，就见前方的裂谷变成了笔直的山谷。然而就在视野毫无遮挡的山谷正前方，一个巨大的木雕船头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众人单单只是看到这船头的第一眼，几乎就能确定这绝对就是当年那艘传说中的刑天号，除此之外完全想不出第二个名字可以与这庞然大物相匹配。众人踩着落叶与白骨铺满的地面走向了那艘即便残破不堪还是不影响其巍峨壮观的巨船。展昭走到船头前，伸手轻轻一抹木质的龙骨，一层厚厚的灰尘滑落之后，下边的木头凝重又古朴，带着一种上好木材的光泽。黄月灵仰着脸左看右看， 哎呦， 好船啊，这绝对是好船啊。 嗯，这像是新船。 对呀、啊、没有任何的破损，船板也不是烂掉的，而是被小心的拆掉的。 被拆掉？ 没错没错，你看这些损头的痕迹。 黄月林指着龙骨上一个个空掉的凹槽， 船板直接插上，很容易就弄成一座新船的。 的确是保存完好啊。 嗯，应该是会造船的人做的，没准船板也保存起来了呢，不然干嘛拆下来？ 或者说造房子？ 众人都一愣，展昭想了想， 刚才在前面那些烧掉的房舍是大多木结构的来着，连砖墙都烧掉了，但是木桩很多还伫立着。 嗯，这种大船的木头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为了防火。 黄月玲闻了闻木材的味道，白玉堂于是有些不解， 这艘刑天号是搁浅到了这里，还是涨潮的时候飘进来的？ 不会不会，你看这船保存的完好程度，肯定是有驾船技术极好的人很小心地将船弄进来的。 要从这么窄的地方进出真的不简单。 展昭看着前后的山谷正想心思，就听有一旁白玉堂开口： 什么声音？ 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展昭仔细一听也皱眉，就听到地面发出了沙拉沙拉的响动声，似乎是落叶和白骨堆中正有东西在移动，但是听着又不像是人的脚步声。展昭的视线顺着船身龙骨底部一个巨大的铆钉处拴着的一根锁链一点一点地移动，最后目光定在了那根锁链上。不止展昭，所有人都看着那根锁链。就在屏息间，那锁链忽然哗啦一抖，众人都一挑眉，动了。锁链的震动开始一点点地往远处传，展昭和白玉堂追着那根锁链往前走，锁链就在他们脚边，震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展昭抬眼望着前边，就见笔直的山谷前方又有一个拐弯。正在众人好奇是什么东西在牵动锁链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整根锁链都绷直了。山石的拐弯处发出了嘎吱嘎吱的摩擦声，链子也被拽了起来。那根锁链被拽离了地面，众人才看清楚究竟有多粗。石金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的确是人腿那么粗的巨型锁链，锁链的那一头应该还有一个巨重的锚才对，莫非是那锚成精了？展昭和白玉堂就要追过去看，却见眼前身影一晃，有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只见黑水婆婆突然出现在了两人的前方，伸手一拦。展昭停下脚步，白玉堂暗暗吃惊，黑水婆婆的外貌真的太能让人产生她只是个小孩的错觉了。但是单单她刚才突然出现在前方的那个速度，内力简直高得惊人，这么小的身躯是怎么装下这份内力的？那胳膊也就比筷子粗一点，一折就会断的感觉。黑水婆婆拦住展昭和白玉堂，低声开口： 来了。 两人一愣。这时山谷深处传来了砰砰砰的声音，听着像是脚步声，整个地面都在震颤，感觉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奔跑。而奇怪的是，声音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难道是原地在跑？展昭和白玉堂正疑惑，天尊凑了上来。 哎，巨蟒怎么会有脚步声啊？ 众人也摸不着头脑，随后就听黄月林喊了一声： 什么东西来了？ 黄月林的话音刚落，就听到跟在众人身后进来的妖妖突然长鸣了一声，扑扇着翅膀飞上了半空，直飞到大船龙骨船头最高处的桅杆上站着，并且不间断地发出急促的鸣叫声。白玉堂扬起脸皱眉： 他在害怕。 众人也感觉到了妖妖的不安，一起望向山谷的拐弯处，是什么东西呢？就在此时，忽然四周围安静了下来，脚步声消失了，地面的震颤也停止了，就连那根绷直了的锁链也软啪啪掉了下来。船头的妖妖飞到了空中，打着盘旋，观察着山谷里的情况。展昭等人也都静下心来等待着，这一刻似乎一切都停止了，安静至极。就在众人觉得都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天尊突然扬起脸，白堂微微一愣，看天尊，他从小就跟着天尊，知道他有个怪毛病，有一样东西只要出现，天尊就会打喷嚏，蝙蝠。与此同时，就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展昭一惊，黄月玲也不解， 还有人？ 蹲下护头。 白玉堂一拽展昭，展昭一愣，不过还是本能的抱住头。就在众人抱住头的同时，尖叫声更响了，随后就见白压压一大片从拐角处冲了出来。众人看明白冲向自己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东西都到头顶了，竟然是一大群蝙蝠。这蝙蝠每一只个头都水鸟那么大，也不知道是蝙蝠的叫声还是扑扇翅膀产生的怪异声音，总之哗啦啦一大片飞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人在惨叫，而且这叫声还分外凄惨。展昭等人觉得这时候抱住头也不是办法，于是都钻进了刑天号的龙骨里边躲避。那些蝙蝠大批的从船上空掠过，飞向了远处。白玉堂扬起脸看了看还在高空盘旋的妖妖，明白了他为什么突然飞到那么高，大概是知道蝙蝠群要来，蝙蝠一般都飞不到那么高。 你猜那天石金听到的惨叫声会不会不是那些死囚，而是这些蝙蝠？ 白玉堂点了点头。这时身边啪嗒一声，众人低头一看，就见有一只蝙蝠掉了下来，摔到了展昭的脚边。这只蝙蝠不大，大概是年幼没什么经验，被蝙蝠群挤伤了，或者是撞到了山石挂伤了翅膀，因此落了下来。 这蝙蝠的脸， 展昭突然微微皱眉，其余众人也都注意到了，这只蝙蝠的脸长得和一般的蝙蝠还不太一样，眼睛细小，鼻头扁平，而嘴却是异常的大，咧着嘴的样子好像是在笑一样。众人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看着那么眼熟呢，感情就是那鬼面具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